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16集，天尊坐镇。等关上门吃上饭，天尊有些不解， 这北海是搞的什么鬼啊？ 白玉堂给天尊加了几筷子菜，让他赶紧吃，一会儿再打探。吃完之后，白玉堂换来了邹毅和福告，跟他们一起回皇宫。一路上，展昭和白玉堂都留意了一下，果然北海大多都是些年迈的老人家在外奔波，皇城的情况比其他藩王统治的地界还糟糕。展昭走在后边，跟邹毅闲聊，有些好奇， 邹将军，为什么皇城之中都是老人家？ 说着，展昭像是出于好奇，将刚才酒家那个老头三个孩子当兵之后一去不回的情况问了一下。邹毅听后也摇了摇头， 殷大人来自偏远之地，可能不是很清楚情况。我北海的兵是征一次少一次。 什么意思啊？ 外界一直各种传言我北海的征兵令和生子令，殊不知我北海的军队经常就悄悄地不见了。 不见了？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。一支兵马，少则几千，多则数万，往西北一带去巡视或者操练，大多有去无回。 你们没有派人找过？ 找过，但问题是去找的兵马也都不翼而飞，后来也都有传言。 什么传言？ 有说是被辽国或者西夏暗中埋伏偷袭了，但我们观察过西夏和辽国，他们并未出兵。我北海兵马虽不像赵普的人马那么精锐，但那也是骁勇善战的，哪有几万人凭空失踪的道理？辽国和西夏，不管是哪个国家，想消灭几万人马，那至少也得带出几万人马去吧，那也不能保证必胜且不留一个活口。可偏偏就是有这种奇怪的事情一直发生。 皇上没派人调查吗？ 哎，查了几次之后无果，就放下不查了。 展昭皱眉，轩辕杰这皇帝和这爹当的真是令人费解，兵马不见了不管，儿子死了也不管。可有一点也更奇怪，按照展昭这一路的观察，北海战斗力有限，那他们是怎么控制西夏和辽国的皇族的？那两家骗人？没理由啊，目的何在？此时众人刚刚回到皇城，正走过第一道浮桥准备上楼呢，忽然之间山上传来了一阵熟悉的撞钟声。展昭和白玉堂扬起脸往山上望，就见一团混乱，两人都觉得这声音有些耳熟，像是昨晚上六皇子被杀时候响起的钟声。眼见着前方一片骚乱，福告跑上前询问，回来之后也是一脸诧异，跟白玉堂回禀： 殿下，听说八皇子被杀了。 又死了一个。 昨晚死了一个，今天又死了一个，怎么会这样？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难道真如小四子所说，他俩带衰，走哪儿哪儿死人？这也太不吉利了吧。北海皇宫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一下子就死了两位皇子，这两位皇子被杀的时间相隔还不到一天。回到太子府之后，白玉堂就派邹毅和福告去打听一下消息，没话两人就回来了。 八皇子今天一早出门办事，刚刚回到府邸，他的太监正端茶进去给他，就看到皇子的头被放在了桌子上，尸体躺在桌边，和昨晚六皇子的死法是一样的。 同一个人所为？难道说昨晚那个凶手没走，还潜伏在皇宫里？ 有这个可能。 赶紧派人搜一下吧。 这 怎么了？ 皇上正在午睡，皇上说等他睡饱了再说。 展昭和白玉堂此时都有那么点哑口无言，好吗？普通人家别说死了两个儿子了，就算是死了两只家养的猫狗都要查查原因吧，这轩辕杰还真是什么都不在乎。轩辕杰不在乎，其他几位皇子可在乎。展昭和白玉堂正听邹毅回禀呢，就见外头符告跌跌撞撞跑了进来。 殿下，殿下，大王子他们又来了。 他话音刚落，就听外头传来大皇子的咆哮。 白玉堂，你给我出来！ 大胆，不得直呼太子名讳。 他一来，我两位皇帝都无故惨死，说他没有嫌疑，谁信啊？ 白玉堂自己听了都觉得是那么回事，的确是他一来，北海就开始死人。 但是刚才太子殿下和我们去游览皇城去了，根本不可能回宫杀人。大皇子说人有嫌疑，也要凭真凭实据。 大皇子冷笑了一声，一指符告：“ 哼，你这狗奴才，别忘了，你主子只在北海住一个月，一个月之后是要回中原的。 奴才是奉皇上之命来伺候太子的。 你敢用父皇来压我？”好，我倒要看看，今天我杀了你这狗奴才，父皇会不会降罪于我？ 说完，大皇子抽刀就要宰符告，符告赶紧躲到了白玉堂和展昭身后。 皇上有令，不相干人等禁止进入太子府，更不准在太子府撒野。 展昭有些好奇，就问身后的符告： 怎么？大皇子跟那两个死去的皇子关系很好吗？看他暴跳如雷的样子。 感情一般般，不过六皇子和八皇子都是属于大皇子那一派的，他们死了，大皇子的损失比较大。 白玉堂和展昭了然，点了点头，难怪暴躁。房间里，天尊觉得外边闹哄哄的，就问黑影： 干嘛呢这是？ 大概是死皇子那件事。对了，天尊，昨晚上你把我叫来之前，王爷那边正好收到狼王萧同海的消息，他们在北边的冰河里发现了好多北海军队的尸体。 冰河里？ 嗯，刚才在外头不方便说，我怀疑北海的士兵逐年减少跟那边有关系，不过我昨晚没跟去看，就跑来北海了，具体情况还是要问问王爷那边。 冰河里冻着尸体， 邹毅想请大皇子离开，但对方就是不肯，非说要搜查太子府，还要调查白玉堂的兵刃，双方僵持不下。正这时，从山顶的皇宫里传来了一阵撞钟声，相比起之前两位皇子报丧时候的急促，这种钟声显得低沉而缓慢。 这是皇上召集群臣进宫面圣的钟声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。大皇子虽然不甘心，但是听到钟声还是要准备入宫面圣。他一拂袖，狠狠瞪了白玉堂一眼，转身就走了。 如果两位皇子是他那边的，死了对他不利，就表示对他对立那个阵营更有利。为什么他怀疑你不怀疑三皇子他们呢？他也说了你只住一个月了， 大概有什么让他怀疑的理由吧。 回到房间，白玉堂说要进宫去，告诉天尊在房间里乖乖睡个午觉，不准乱跑。天尊斜着眼睛瞧白玉堂，黑影示意他会看着天尊的，让两人不用担心。于是白玉堂带着展昭进宫去了，天尊正好困了，就跳上床盖上被子午睡了。黑影坐在床边给小五梳毛，顺便竖着耳朵准备负责警戒。天尊突然翻了个身，看看他： 你昨晚赶了一夜的路，不累啊？去睡会儿。 可是我要负责警戒。 放松点儿，天尊在这儿呢，谁还能进来不成？ 黑影眨眨眼， 看着天尊， 把这媒婆妆卸了，好好睡一觉，睡醒了才有精神。 嗯。 然后黑影就起身洗漱，到对面的床上睡下了。白玉堂和展昭进入宫中，发现朝臣们来了不少，果然众人都纷纷议论，觉得两位皇子死得蹊跷，并且怀疑那凶手依然逗留在宫中，有那么点人心惶惶的意思。白玉堂和展昭进来了，不过他俩并非是臣子，也不知道该站哪儿，倒是怀福先出来迎了两人，到朝堂前台阶上皇位边的位置坐下。朝臣们面面相觑，这位置就在龙椅下边两三个台阶而已，皇上看来是真的认准了白玉堂太子的地位。就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之中，轩辕杰步履轻盈地上了金殿，坐下第一件事不是让群臣平身，而是看白玉堂。 白夫人还住得惯？ 嗯。 那就好，朕改日登门拜访。 可能不是很方便。 不是吧，耗子不会真说。 他月事来了，心情很糟糕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